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十五集，桃花运盛。方才武安侯府的氛围十分沉重，等走出老远，两人这才逐渐有种真相大白之后的轻松。唐范伸了个懒腰，这个有些不雅的动作在他做来却是赏心悦目。 哎呀， 这桩案子令我最欣慰的便是那个阿林终于可以摆脱干系了。 那个阿林起初便是意图勾结郑成，可见也不是什么正经好人家的女儿。 她人品好不好跟她是否应该被冤枉没有关系，与一个人相交跟给一个人定罪是一样的，都要论其行而非论其心。就像隋总起，一开始你心中肯定瞧不起我这等文弱小官，可我要是以此来做定论不与你合作，那今日岂非要错失了一个好朋友。大明朝到了当今陛下，已经逐渐开始重文官轻武职，同样级别的武官在文官面前也得低头。锦衣卫虽然威风，但寻常文官对他们都是畏惧而非敬仰。唐范却偏偏反过来说，最后又将随州捧到了朋友的位置上，可谓妙人。这样一番话说出来，谁能不受用？难怪旁人都说，成化十一年的进士中，唐润清虽然不是状元，却朋友遍天下，这份好人缘就做不得假。随州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 你说的那间馄饨摊子在哪里？ 这种天外飞来式的问题，令唐大人出现片刻茫然。 上次你和薛玲去吃的。 你也喜欢吃馄饨不少？走走走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带你去。那间摊子不光有馄饨，还有汤面。那摊主我认识，他家的汤底与别处不同，是用猪骨熬足七八个时辰熬出来的，尤其地道。你若是去的次数多了，混个脸熟，摊主还会多给你呈现。吃货唐大人为找到同好而高兴不已，一边走一边给对方洗脑。两人朝城北走去，脚步声渐行渐远。武安侯府命案算是彻底告一段落了，因为郑孙氏的事情，武安侯府跟应城伯府亲家变成冤家，双方把官司闹到御前，让消极怠工的皇帝陛下非常头疼，直接丢给了内阁处理。但既然命案起因是内围不休，内阁也不想管这种狗屁倒灶的事情，捏着鼻子躲得远远的。为了被流放的儿子，武安侯不得不求到汪直那里，希望他在皇帝面前说说好话，能让政治早点回来。汪直看到武安侯愿意低头，自然也就乐意去找皇帝说情。有了汪直从中疏通，政治最后由无限期流放改为三年可回。但谁也没想到，就在最后一年，郑治得赦前夕忽然暴病而亡。京城传闻说是武安侯夫人对郑成的死怀恨在心派人下的毒手，不过这些是后话了。整件事绕来绕去，其实西厂得利最大。汪直最开始只是想借题发挥，所以才会跟武安侯对着干，坚决要求彻查。现在目的终于达到，他在勋贵中的权威自然也树立起来了，借势立威，从头到尾又不用自己出力，汪公公表示很满意。话说回来，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，相信武安侯也绝对不会想再看见唐范和随州了。虽然他们只是奉命办事，可正因为他们，武安侯府被搅得鸡犬不宁。估计以后武安侯一想起这两个名字就会心口泛疼。不过此事 也不是全无好处。最起码随州就因为在此案中表现出色，办事得力，得到了上官的嘉奖。据说他的直属上司周千户有意在近期提拔他。相比起来，唐范就有点默默无闻了。一般文官升职要比武官慢上一些，因为军功是实打实的，而政绩却有许多门道，一个萝卜一个坑。唐范二十出头的年纪能够当上从六品官员，本来就已经是许多人羡慕不来的际遇。办案乃是分内之事，如果办好一个案子就要升一次官的话，估计现在京城的官位就不够做了。以他二甲头名的履历，原本现在应该还在翰林院里熬资历的，虽然枯燥，但这才是别人眼中的清贵职务。到时候从翰林院直接入六部，再进内阁，才是一个未来阁臣应该走的道路。像唐范这样反而从翰林院跑到顺天府做事，在有些人看来是犯傻，是自降格调。因为只有那些没法进翰林院的进士才需要外调为官，从地方官熬起。但如果唐范很在意这些，当初他也就不会答应潘冰的请求来到顺天府当推官了。有些事总还是要有人来做，没有接触过实务，怎能了解这个国家，将来又谈何治理国家。大明建立之初，朝中重臣大半都出自国子监而非科举，那才真正个个都是做实事的人才。只不过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熟，国子监逐渐没落，这才有了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潜规则。所以不管别人如何替他可惜，唐范也只是置之一笑，照样每天两点一线上职散职。但唐大人有个烦恼，一直以来都有不少人要给他做媒，最近尤甚。唐范进士出身，入翰林院年少有为，前途无量，只要他自己脑子不犯抽，就算将来做不成宰辅，这样一步一步往上爬，最后当个三品侍郎总是没问题的。虽说明朝不兴榜下捉婿，但以唐范如此优秀的综合条件，打从三年前他中了进士的那天起，就有无数媒婆上门做媒，其中不乏朝廷重臣、翰林亲贵、勋臣世家。后来唐范正式成为邱俊的关门弟子，邱俊意欲将小女儿许配给他，成就一段佳话，唐范也答应下来了，还特意请来已经嫁往外地的亲姐过来帮忙操持。可惜邱家千金没有福气，及笄之后没几天就疾病死了。当时两家才刚定亲没多久，媒人们当然也不好表现得太急切，立马就上门去给唐大人找下一家，结果这事儿就此耽搁下来。不过最近兴许是家中有适龄待嫁的女儿日益增多，又或者是武安侯府命案令唐范小有名气，让大家再一次想起了这位炙手可热的女婿人选的缘故，柳叶胡同这边又不时有媒人上门做媒，唐大人不胜其扰，只好尽量往外跑。幸好他白天要去衙门点卯，也没多少时间留在家里，这才避免了被聚众骚扰的可能性。但是避得了外人，避不了邻居。这一日唐范从衙门回家，就瞧见隔壁李家的人等在他家的门口，那人却不是常见的阿夏，而是在李家的管家老李。老李看见他，笑呵呵地迎上来，作揖行礼。 哎呀，唐大人，您可回来了，让我好等。 哦，有事？ 是是是，我家主母想要择日过来拜访大人，不知大人何日有空？ 大家都是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何须如此郑重其事？若是李家太太真有事，我过去也可。 大人愿意一步，自然欢迎得很，还请与小的进来。 老李将他迎入李家厅堂，又让人奉上茶水，请他稍后片刻，便跑去禀报主人。少顷，李家太太张氏在两名婢女的跟随下走了进来。按理说，堂饭是官，他们是民，自然是该李家太太向他行礼。不过，堂饭租借了李家的院子，彼此还是租户与东家的关系，平日也比较熟，倒也不必讲究太多，寒暄几句便各自落座。 本该百日里过去拜访大人的，结果这么晚了还将大人请过来，老身真是过意不去。 唐范默默汗了一把，他白天都顾着躲那些媒婆去了，哪里会留在家里。李太太不必客气，不知叫我过来有何贵干？张氏有些不好意思。 这事儿有些唐突，真要说起来还是老身梦浪了，说之前还请唐大人不要介意才是。 莫不是与房租有关？ 非也，唐大人误会了，如今的房租价格已是公道，老身随意加价岂不有失厚道？其实是喜事，我这不成器的阿夏从小就养在我身旁，如同女儿一般，我也知道以阿夏的身份是断断不可能嫁与大人为妻的，可她又实在心慕大人风采，所以老身不惜舔着这张老脸来询问大人，不知您可愿将阿夏收下，令他侍奉左右。 再看立于张氏身侧的阿夏，已是假染桃红，害羞地低下了头。唐范无语，他最近是走了什么运了？怎么千躲万躲还是躲不过这种事情？见唐范沉吟不语，张氏就问， 大人可有何为难之处？ 男人三妻四妾，自古如此，现在是要给唐范做妾，又不是让他娶妻，不算辱没了他。反正有了阿夏，唐范照样也可以继续坐拥别的女人。一个家世清白主动送上门的婢妾，有多少男人会拒绝呢？对唐范来说，这完全就是锦上添花。但出乎张氏意料的是，他仍然拒绝了。不管是娶妻还是纳妾，我暂时还未有这个念头。如今我年纪还轻，当以学问仕途为主，不想分心旁顾，还请李太太见谅。张氏呆了一呆。 唐大人当真不肯？ 抱歉。唐范摇摇头。人家明确说了不肯，那还能怎样？难不成硬塞吗？张氏看了阿夏一眼，只见后者已经没了先前的娇羞，面色苍白，眼含泪意，默默无语。他暗暗叹了口气，笑道， 这种事情还得讲究你情我愿才好，唐大人既然不乐意，老身自然不再强求。唐大人不如在舍下用过饭再走如何？林哥许久不见大人，也是想念的紧。 唐范起身笑道，不了，我已在外头用过饭，天色不早，我也该回去了，这就告辞。唐范走了之后，张氏对阿夏无奈道， 你也瞧见了，非是我不愿意帮你，实在是唐大人心意坚决，我也无能为力。 阿夏拭着泪， 是婢子福薄，担不起太太的爱护，不过往日若是还要去隔壁送东西的话，请太太另寻他人吧。我虽身份卑微，可秦帆被唐大人拒绝之后，怎么都没有脸再登门了。 张氏叹了口气， 拍拍他的手。 唉，这也是你们有缘无分，不必介怀。若是有机会啊，我会帮你们留意的，必要给你们找一户好婆家。你的眼光还要放低些才好，以李家的门第，将来把你放出去当小户人家的当家娘子，也是绰绰有余的。 婢子如今只想伺候太太左右。 张氏知道他肯定不可能那么快就开怀，也就不再多劝，让他自己慢慢去想通。但今晚与唐范的一番对话，却令张氏自己心情不快起来。用过晚饭，张氏督促勉励儿子好生读书，便让他回自己的小院去。阿春等人见他闷闷不乐，便问道： 太太因何事不开怀？可是与唐大人过来有关？ 张氏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叹息道： 这世间有男人喜欢左拥右抱，自然也就有男人坐怀不乱，像唐大人这样的男子倒是少见。 阿夏忍不住嘀咕： 他恐怕是嫌弃婢子出身低吧。 我看唐大人不似那样的人，恐怕是真心意不在此。听说前几年他与国子监祭酒家的千金定了亲，只是还没等成亲，女方就疾病没了。说不定他心中还念着那位姑娘，你也不需要因噎废食。 阿春比阿夏长几岁，却知道主母方才的叹息和惆怅，只怕是正好想到自家的事情。果不其然，过了一会儿，就听见张氏道： 想我当初嫁入李家的时候，那人也曾对我说，此生有发妻足矣，如今却连在外头也有了人。这也怪我不能生养，能怪得谁去？ 原来这张氏嫁入李家数十载，却未能帮李家诞下一儿半女，久而久之颜色老去，李曼自然要找别的女人来生养，连带如今养在家中名义上是张氏儿子的李陵，其实也不是张氏的亲生儿子，而是李曼的一名侧室所生。也难怪张氏会触景生情，发此感叹。阿春连忙好意通劝，阿夏也暂且放下自己的心事，与阿春一起劝慰主母，劝了好一会儿，才将张氏劝去歇下了。自从那天婉拒了张氏的好意之后，唐范再看见阿夏，能避着走，尽量就避着走。阿夏似乎也有这个想法，来唐家送点心的人换成阿东。阿东是个八九岁的小姑娘，稚气未脱，脸蛋圆滚滚的，很是喜气，说话很有意思，唐范跟他多聊几句也是乐意的。毕竟他又不是情圣，实在没有兴趣跟一个暗恋自己的人周旋。送了几回点心之后，阿东跟唐范混得很熟了，他也是个吃货，经常送一篮子点心过来，唐范拿出来分享，他也不客气，三下两下吭哧吭哧就吃掉大半。但今日唐范回来，就瞧见阿东小姑娘托腮坐在自家院子门口，盯着自己身前的点心，却没有平时那副馋样，显得愁眉苦脸。唐范走了过去： 阿东，你怎么了？进来说话吧。 阿东一张小脸全部皱了起来： 唐大人，这是太太让我送来的荸荠糕和豆腐卷。 唐范看了一眼篮子装得满满的，不由调侃道：今日你怎么不偷吃了？阿东唉声叹气，大义凛然地表示自己也不是只会偷吃的。 唉，再过两日我恐怕就没法过来给您送点心了。 其实唐大人虽然是个吃货，但他生性随遇而安，并不会对生活质量太过苛求，有则最好，无也没所谓，所以听了阿东的话，他只笑道： 怎么，你犯了错，要被禁足了？ 阿东摇头。 啊，不是不是，听说是老爷要带着他在外面新纳的小妾回来，太太很不高兴，而且阿春姐姐说，到时候老爷回来，家里就不是太太做主了，我们要出来也不是很方便。 唐范很奇怪，就算你家老爷回来，他不也是一家主母吗？怎会连送点心这种小事都没法做主？阿东拖着下巴。 我也是听阿春姐姐说的，她不让我随便往外说，您听了之后也不能告诉别人哦。 唐范拈起一块碧琪糕放入口中，心说李家厨子果然水平一流，一面逗他。那你还是不要告诉我了，我怕我会说出去的。